实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嘉宾会一起唱歌聊天，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畅聊。下载听听 FM， 进入音乐加块堂的聊天室等你哦。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块堂，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所以坐在直播间的各位，大家等急了吗？那今天是我们2022年音乐加块堂的第一期节目，所以呢，我们也是热热闹闹的请来了很多嘉宾来我们的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过元旦。那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从哪儿开始呢？从女士开始吧。第一位嘉宾啊，她是一个古筝演奏者，所以对民乐很感兴趣，同时呢，她也是一位音乐老师，杜阳，欢迎来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我是杜阳，朋友们也叫我咩老师，你也可以叫我咩老师，希望在新的一年里你也能虎虎生威啊。有新的气象，新的期待，实现新的愿望。 咪老师是哆来咪的咪吗？ 咪老师因为是羊 哦。好，那第二位嘉宾呢是应该说是资深的古典乐爱好者，同时呢也是一个这个古典乐的科普小专家，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嘉宾，也是我的同事秦科，欢迎。 哎，大家好，特别高兴能够在2002年第一天能跟大家在广播里相遇，特别感恩，谢谢大家。 而且呢，其实今天除了秦科老师本人呢，还有女儿也坐镇，他们今天呢会给大家表演不是相声哈，但是女儿应该一会儿会用音乐来进行一个表达，他们会有一个合作。那接下来还有一位嘉宾，因为我说很热闹嘛，所以今天真的是阵容强大，我觉得吧，他是一个披着录音师外衣的心灵疗愈师，我这么说对吗？穆老师，刘穆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刘穆，大家都叫我穆老师我自己是一个录音师，也是个音乐制作人。 这个说的是非常简洁版的哈，一会儿呢我们会通过故事来去了解每一个人的和音乐的关系和音乐的心路历程。为什么会选择大家一起坐在这儿呢？因为其实你看，有流行的，有古典的，还有民乐，这些呢其实虽然是风格不一样的，但是我会觉得其实大家和音乐的关系和音乐的故事可能都会有相似的部分，所以希望在2022年的音乐加块堂可以用这样的音乐的表达方式把你和我连接起来。对，因为是第一期节目，所以要大概介绍一下新玩法，我们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循序渐进的给大家介绍。不如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因为就是每个人都是有备而来的，所以呢我们一个一个故事开始讲，不如就先从杜阳开始。你和音乐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呢？ 我其实家人就是音乐爱好者，我爸还收藏黑胶唱片。后来我今天特别想讲的故事是我跟我第一个音乐老师的故事，因为其实我虽然现在是个音乐老师，但是我在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一个唱歌跑调的孩子，就是比如说弹一个哆，弹一个拉，我分不清楚哪个音是更高的，但是就是仰仗我第一个音乐老师，一点一点带着我练，后来我突然有一天就不跑调了，而且唱的还很准， 就开窍了是吗？ 对，就是开窍那一瞬间，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在一个暑假，我突然发现我唱什么歌都不跑调了，而且我唱什么歌记个旋律都很快。 然后我特别开心，我说暑假结束了，开学了，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的音乐老师。结果发现在学校里找不着我的老师了，后来知道他得癌症去世了。 所以但是我能听到你说和音乐的关系是因为老师来让你就是走上音乐之路，而且关键是你会说到就是之前是一个跑调的孩子，但是最后居然就能给搬回来，这给多少音痴们一点希望啊。 是， 那我们是不是要检验一下你的成果？所以 可以， 今天其实我们有吉他，一会儿还有一个大件的乐器，我先不说是什么，一会儿大家可以听得到。那我们先让杜阳来给我们唱首歌吧。 好 啊，来检验一下你的音乐老师把你的这个音准掰得怎么样了。 没问题， 来听听这首什么歌呢？ 这世界那么多人。 来，准备好了吗？吉他也就位了吗？来，好像吉他没有声音，那可以拿话筒把那个吉他来收个声吗？好，准备开始。可以。来，一二三。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人群里藏着一扇门，我迷蒙的眼睛里长存初见你蓝色清晨。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往远方出神。灰树叶飘展在池塘，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乡，光阴的长廊，脚步声叫嚷，灯一亮，无人的空荡，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你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轻灯，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感觉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啊。这世界那么多人，在2021年也是一个非常热的一首单曲了。 对， 你觉得如果要是给这首歌加一个味道的话，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味道的？ 川贝枇杷味的汤。 啊，为什么？ 就是有一点甜，有一点苦涩，但是又有点温暖 啊。然后还有一点治愈是吗？ 对，带着一点治愈， 因为可以治嗓子。 对。 所以这是刚才杜阳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新年的开场，这世界那么多人。怎么了？你那个表情，刚才的歌还满意吗？ 哦，就是听不见耳返，其实。 啊，听不见耳返。 对，但是没关系，这个 穆老师那边能听见吗？ 我心里都听得见。 心里都听得见。怎么今天 听音乐都不靠耳朵，我们都靠意念。 我说实话，今天虽然我们的直播间的这个因为需要的设备有点多，然后所以呢刚才我们在直播开始前进行了一个紧张的调试，所以呢刚才可能还是这个设备会有一点点跟我们小调皮。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是之前莫老师在棚里跟我说的，说有的时候是要靠内心听觉，就是不用去管，就是你听到自己的什么，就是内心听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也觉得我刚刚想传达到的感情应该 能 get 到的听众就已经 get 到了，我就满意了。 嗯，到位了吗？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留言，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聊天室，或者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刚才看到了已经有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啊、比如说像开心宝贝张超，中午好。嗯，还有像啊青雨千金，新年快乐。对，让所有的不开心都通通退散。对，嗯，没错，刚才有人听出来了哈，杰克堂就是那块以前和老白一起搭档主持的杰克堂，我又回来了。那只不过今年呢带来的是音乐加块堂，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如果你能发挥你的通感想象力的话，每一首歌其实都是会有味道的。其实刚才杜阳说了一部分他的身份，就是一个音乐老师。这个音乐老师是不是也是因为自己的音乐老师来去进行一个传承， 对， 想要把这种对音乐的这种热情再传递给其他的孩子们。 是的，现在自己成为了那个掰别人跑调的那个角色，也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真的能掰过来吗？ 真的，就越小越有机会掰过来。 哎，你知道吗？我一直都以为就是音乐，尤其是什么节奏感啊、音准是天赋，但是通过刚才你的故事让我知道，其实很多人每个人都有去唱歌的这样的机会，甚至于就是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天赋，就是每一个人赋给我们，每老天赋给我们每一个人去享受音乐的权利。 对，而且我还是记得之前穆老师咱们聊天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就是有的孩子们其实生下来都很有天赋的，但有的时候是可能接触的信息或者是受的教育方式反而把那天赋磨没了。所以我现在希望自己当一个比较酷的能跟上这个时代的音乐老师，然后把更多的这个天赋保留下来激发下来，然后碰撞出来更好的音乐作品。 好呀，那接下来一首歌是和你的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古筝演奏者相关的，也是你选择和大家一起推荐的，是什么歌呢？ 我推荐一首，因为毕竟是学民乐嘛，然后这首歌是来自许巍，名字叫《世外桃源》，它的前奏其实是用了一个古琴的名曲，《酒狂》，是拿吉他演奏的古琴曲，还挺特别的，而且这首歌整体的感觉也很温暖，我觉得它就像是一块抹茶味的糖果。 好，那我们来听这首抹茶味的糖果，而且得从前奏开始听。 双眼，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没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方轻拂着秋天，鲁莽的旅程因你而觉醒，我看到终点清静而光明，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你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从人间到天上，从天上再到人间，这生生世世的轮回变幻无常，虽然你一直是我的春天，是我生命中的世外桃源。 世外桃源来自许巍，这是刚才杜阳的推荐啊。他认为这首歌是抹茶味的，为什么是抹茶味的呢？ 就有一点清新，有一点古意。然后对，就带着这种茶香味儿从远古的地方飘过来，就是可能千年之前和千年之后啊、人对于爱，对于美好的生活的向往可能是可以同频共振的，我觉得反正我感受到了。嗯， 真的很好听，世外桃源。而且其实有音乐的这种相伴，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直播间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整个这个场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就是会有一个与世隔绝般的感觉，但是呢又是在这个时空当中和大家相连，在电波当中相连的。我们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讲故事，怎么感觉好像我在一对一的说话，剩下的嘉宾都是非常非常的安静在听故事吗？来出个声让我们知道。下一位秦科。 大家好，大家好，我刚才一直在听那个杜老师在演唱他那个他准备的歌曲，包括他学的这个古筝。其实我对音乐特别喜欢，然后包括咱们在下面跟他聊的时候也是，就是觉得很让我感动，在某些时候，尤其他那个故事，特别让我感动。 其实今天大家都是带着故事来的， 是。 那不如就你来讲讲你的故事和音乐的关系，因为其实秦科是我之前一直以来就是会碰面，但是点头微笑，然后同时呢又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默契，就是觉得我们一定会有某些地方是相通的，但是可能平时聊天没有那么的多。 对， 可是那天在食堂有一次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就听你讲的那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打动我，所以我就把你也邀请来和大家一起来讲讲你和音乐的关系和音乐的故事。 是这样，我是其实真的是一个这个故事就算自己一个经历吧。 嗯， 这个经历其实在我20多岁快30岁的时候，我可能才意识到，就是我小时候因为当时住胡同嘛，北京的胡同，然后住在院子里面，然后呢我的院子里面有一位，当时我上3、4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大概6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然后，这个他姓沈，叫沈洛，然后就是我小时候呢，因为他是他的父亲，就是从德国学医回来，他也是德国学医回来，但是我没想到他会拉大提琴，就是他对音乐这方面是非常有他自己见解，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可能是我之所以能够爱上大提琴，或者说之所以能够到今天走到跟音乐相关的这条路上来，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把我叫到这个他这个住的一个小平房，很小，8、9平米小平房，我们就住在邻居，然后他就说，我今天熬了一锅粥，那个我知道你也喜欢喝粥，就对他喝粥吧，我说行。后来他让我坐着，然后我一看，他说你知道这个是什么粥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个是薏米熬的粥。他说你因为那是冬天嘛，他说你来喝这个粥，然后我给你拉一段音乐你听听。 这个还挺特别的，一般都是请人去喝茶，他请你喝粥。 他请我喝粥，然后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是我在喝的时候他就在拉了一段音乐，然后当时我不太清楚这段音乐是什么，因为当时我接触大提琴不多，我当时接触钢琴，当时学的是钢琴， 后来他就拉完这段音乐之后，后来他说好听吗？我说太好听了，我这段音乐叫什么呀？他说是圣桑的天鹅。然后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喝这个粥吗？后来我说不清楚，我说一个薏米粥我还真的是很少喝。他说你知道法国有一个博物学家叫布丰，布丰写过一本书，他说天鹅跟家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自己可以去找他自己。 哎，可以听的， 显得高贵。后来他说完这番话之后，我是觉得就是让我回想起他拉那段音乐之后，就给我的感触会更大。所以我当时就是这个薏米一直到现在来讲，薏米在我的这个脑海里啊，在我的这个整个对圣桑这个天鹅这个曲子里面，薏米人始终是站在第一位的。 一说到圣桑的天鹅这首曲子，就觉得是一个这个薏米先是冒出脑海当中的，是吗？其实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哈，有一个声音慢慢的响起，就是大提琴的声音。刚才我一摆手，然后那个姑娘立刻就把琴给停下了，吓了我一跳。但是没有开玩笑啊，刚才的那个大提琴是来自于就是亲子墨的一个演奏。所以其实是不是因为自己对大提琴的这种热爱，然后也想把它能够去传递给下一代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意图啊。 就是因为那一天他拉的这首天鹅，然后我就开始就转到大提琴这边这方向了。 本来呢， 因为最开始我学的是钢琴，后来我就把我那些伙伴就抛弃了，然后就等于叛变了，然后叛到大提琴这边。后来我才知道，我觉得当时很无知，自己处于很无知的状态。后来才知道，他在德国学医的时候，他是学过大提琴，而且又去美国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当时我看了他一个日记，他上写的，他是好像跟莱昂纳德·罗斯好像学过。后来我到我后来这个阶段，我就觉得当时很无知。 想要就是转到大提琴，可能因为很多人就是大提琴又是弦乐嘛，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说大提琴是一个入门很难的这样的一个乐器。当然了，一会儿呢我们还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好像还有一首音乐也是给你印象非常深的，让你会觉得想起来还是充满了画面感的。那在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讲故事听歌。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窗外的雨刚刚停，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养你啊。 还有呢喃的回忆，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六日午间的12点到13点。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OK, three, two, one, let's jam. 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面孔第一次出现在冬奥大家庭。 2022年，第24届冬奥会在北京举办，更多中国面孔出现了。 中国书法与体育运动完美结合的会徽冬梦飞跃来了， 吉祥物大熊猫冰墩墩和温暖喜庆的雪融融来了， 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来了，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来了， 取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飞扬火炬来了， 注入篆刻灵魂的体育图标小红人来了。 冰雪为媒，文化为桥， 北京将作为第一个冬夏双奥之城载入史册。 北京冬奥会，中国文化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奇缘。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累。 哎，好烦。 心情不错。 有点低落。 上午十一点，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音乐堂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周末版，手工制造厂。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音乐和你都是我呼吸的空气的空气，有了音乐有了你我才能呼吸能呼吸，既然实现了我的心愿，我要和你和音乐永远在一起在一起。瞬间在哪里和天之间，路边留下另一个心愿，眼前穿梭过我的画面，天边有人说他想念，谁回来带我把这路走遍，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音乐和你都是我呼吸的空气的空气，有了音乐有了你我才能呼吸能呼吸，既然实现了我的心愿，我要和你和音乐永远在一起在一起，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是最爱你是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 在听这种音乐的时候，你是不是最爱我们呢？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杰克堂，这是2022年1月1号音乐加块堂的第一期节目。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你在这里留下你的痕迹。比如说，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呢，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很热闹。再次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来到的四位嘉宾。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啊，说刚才那个大提琴是现拉的吗？这也太厉害了吧，小猛虎说的。所以刚刚拉大提琴的那个小姑娘要不要跟大家稍微的打个招呼？子墨来。 Hello， 大家好，我叫秦子墨，也很高兴在这个新年第一天能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谢谢。 哇，刚才我是刚刚才知道子墨才只有10岁，所以刚才的那段大提琴拉的真的是非常好，好像还得过很多的奖，是不是？爸爸说，女儿不好意思，爸爸可以来这个夸奖。 其实我让他没参加过太多的比赛，就参加过一个中德的一个比赛，一个蜂鸟的比赛，当时得过一个1等奖，一个2等奖，啊， 哇，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说的这么的这个面没有不动声色，其实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吧？ 开心开心肯定开心但是在他面前我不能开心 啊。为什么呢？ 不能让他太浮躁。 哎，所以啊，以后上节目就可以多有机会听爸爸夸你，是不是？怎么笑了？那我们刚才的故事没有讲完哈，这是你学大提琴的一个初衷。我记得上次你有说，其实跟音乐的关系，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留言板上有很多的直播间当中的朋友来做客。我相信可能大家会选择 FM 九七四，会选择在音乐广播来听歌，也是因为大家和音乐有着不解之缘。有的时候音乐就好像是一个标记一样，你可以听到某一首歌，想到那个时候我经历了什么。可能今天我们在场的四位嘉宾就是这个广大听众、广大爱乐者们的代表，然后呢也刚好可以和我一起陪大家过年啊，这个过这个一月一号的元旦，同时呢也能来进行一个所谓的现场小教学，就是音乐加块糖到底是怎么玩的。那我们先来讲故事吧，刚刚的故事没有讲完。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儿，就是音乐在我本身来讲的话，可能对我来说它是就是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儿。当时我们那个院子里面有一个邻居，他养了一只兔子，然后这个兔子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几个小朋友一起，没事儿就跟他玩嘛。突然有一天，这个兔子就是哆嗦，站在那儿哆嗦，然后靠在墙角一动不动，然后整个身体就抽搐的状态。后来我就赶紧把他抱起来，因为我说的那个沈爷跟他还是有关系的，那个沈先生他是学医的嘛，我就赶紧抱他那儿去。后来他看了看，他说你就抱着吧，然后把手就一只手，我记得特别清楚，一只手我托着他头，一只手放在他身上，然后这沈先生就拿了一张黑胶唱片就放在唱机里就播了，他现在播的其实就是这段音乐。当时我就一直看着这只兔子，我是当时没有考虑到生与死这个东西，但是随着音乐慢慢的，我是没有时间观念了，然后它这个兔子就慢慢瘫软了，就从紧张到平静，从平静到消失，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通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跟音乐建立起了一种关系，我觉得可能就是生命的关系。 所以我知道其实秦科有一个公众号叫呼吸，是不是也是这样来的？ 对，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在跟做音乐相关的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把呼吸可能作为一个算 logo 吧，其实是、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无论是音乐无论是其他艺术，其实都是跟呼吸息息相关的。 确实好像我们看说音乐也是有律动的，然后我们在唱歌的时候我们也是讲究气息的。 对， 而且其实就像比如说演出，在现场我们在看一个人演出的时候，台下的人和台上的人也是共同在呼吸的，所以呼吸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对， 那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是 是格里高里 素 歌 版。 对，它是其实很有意思，我觉得我想就多说一句啊，就是说音乐不应该有标签儿，不要打任何标签儿，什么古典流行然后爵士什么这些，我觉得只要你喜欢这个音乐就是你的。所以下面这个音乐我觉得是 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特别的对哈，就只要你喜欢， 对， 音乐就是你的。所以呢其实今年我也给自己立了一个小 flag， 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音乐，同时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创作，所以我就想干脆既然我喜欢，干嘛不把我喜欢的我能够去表达的和大家一起来共享和表达呢？那所以呢我今天其实也是有备而来，因为正好你说到，所以我就把这个棒接过来了。其实音乐跟我的关系也是一样，刚才听的龙宽九段的那首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也是一种对音乐的一种单纯的喜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歌唱。曾经我会想说，哎，是不是得是专业音乐科班出身的人，然后呢得经过各种这种严格的培训才可以去做音乐去唱歌。但是后来可能也经过了百转千回，现在的我终于觉得想唱就唱，对吧？吉他在旁边，我去拿一下，你们一会儿我这个要请穆老师来给我一块搭档伴奏，我这边呢弹一个差不多和弦吧，穆老师来给我搭配行吗？穆老师你先来说两句，我去把吉他拿过来。 好的，大家敬请期待，马上一首优美的歌曲要给大家展示出来。 您这怎么跟报幕的似的？ 好。 掌声有请杰克唐小姐。 好吧，准备好了，稍等一下啊。哎呀，吉他已经就位啊，人声呢也已经准备好，现在只有人声和吉他的声音了。喂喂喂，有声音吗？没有， 小，反正我这儿听 好像还是没有声音。这边的， 嗯， 好吧。本来想给大家弄一个混响的，这样就是能够这个凸显一下我的唱功。结果既然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达不到呢，那我们就用干声吧。好，准备，来定个调哈，吴老师，行吗 ？OK。 生活。因为你看不见生活，生活也看不见你，你的花言巧语琢磨，只是反复的琢磨，琢磨的闪闪发光，就像太阳一样，都是片段，说了不算，再回头看，偶尔泛泛，更多是为难，步履蹒跚，左顾右盼，望眼欲穿，更多稀罕。生活，因为你看不见生活，生活也看不见你，花言巧语琢磨，只是反复的琢磨，琢磨的闪闪发光，就像太阳一样，都是片段，说了不算，再回头看，更多是为难，步履蹒跚，左顾右盼，再回头看，偶尔泛泛，更多是遗憾，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来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来了。谢谢，来，先听个片花吧。 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欢迎回来，音乐加块糖，把电乐走起。幸亏今天直播间人够多，我这边状况百出，然后还有帮我拿琴的，帮我递琴的，帮我杵话筒的，哎呀，真的是感觉就有一种互帮互助小分队的感觉。 反正我们来了，就跟那歌词一样，反正我们是来了， 来都来了是吗？ 对， 所以来都来了，要留下你们的痕迹哦。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下载听听 FM， 再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会看到你们的哟。已经有很多的消息陆续的发过来哈。比如说小猛虎说太好听了，谢谢。还有雨辰啊，还有啊， 这个啊，我的编我的监制才涛也在，谢谢才涛姐，那个就是号召大家给我们点击小心心，在哪里点击小心心啊？这是一个新技能，一会儿我也去学一下。对，音乐加块糖，所以我就回来了。那今天呢，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我觉得吧，刚才一直都只是吉他伴奏，但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录音师穆老师是一个披着录音师外衣的这个心灵疗愈师，我这么说真的一点都不过分。也是为什么今天选了这些朋友来做客呢？也是因为这个明年今年怎么回事，我有多少人现在还在说明年过了2021年的1月31号12月31号就到了我们的2022年。我数学不好，这个好像也会影响这个计算日期，看来。因为之前在听穆老师有说过，他其实曾经是京城啊，也是数一数二的吉他手，然后现在呢不仅仅自己弹琴，也会帮其他人来录制歌曲，而且呢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吧，总会有一些小故事，就特别像什么你知道吗，就像那个解忧杂货铺，大家可以说话，为什么大家都看着我在这点头。 对，杰克堂声音太好听了啊。然后就是对解忧杂货铺，还有就是比如说深夜食堂，我觉得有的时候穆老师的那个录音棚就像一个音乐版的深夜食堂。 我觉得是一点都不为过。来吧，本尊来跟大家聊聊，你举个例子好吧，你有这么多的故事，举其中一个故事来说说 啊。给大家说一个简短的小故事。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唱一首歌，经常想我们送给朋友啊，送给家里人啊，送给自己啊，这样对，有一种祝福，对，然后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小插曲，是有一天有一个客人给我打电话说，他想送给前女友，然后我问他，我说哦，我说那你是想干什么呢？他说我想给他个交代，哦，说给我们感情一个交代。我说哦，然后后来我说你选的哪首歌？他说我选的是胡彦斌的。然后后来我说这胡老师的歌可能有点 没有，这边没有说胡老师歌不好的意思啊， 我说 主要是太欢快了， 对 吧？ 胡老师的歌有点太激这个激动了，我说这个可能交代不清楚吧。然后后来他说那你有我们推荐吗？我就推荐了一首老狼的唱的一首歌叫情人节，然后这个节呢是那个劫难的节。然后当时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印象很深，那时候我还上学的时候听的，大概我上高中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所以这歌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然后我就推荐给他了。然后后来他这个 成功复合了吗？ 这个复合这件事儿可能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答案。然后当时就我就约他来，然后练了这首歌，然后就录了。 来，那我们来听听这首。本来其实我说实话，我是想让穆老师来找到这首就是翻唱版的，结果呢，这个硬盘实在太庞大，故事太多，然后呢找不到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听听老狼的原唱版的情人节。 你就靠在地铁的站台，这么望着我，突然发现心中翻动一团未曾熄灭的火。很多朋友早已经走出我的生活，我所有的梦却只有你全都看过。记得我们分手那年，让你受了一点点委屈。今天我还不是琢磨那些点点滴滴。地铁列车街上所有的人匆匆驶过，霎时站台上就剩下我们两个。当你走后，我终于知道，在你面前我在劫难逃。那些照片早已烧成了灰烬，可那些回忆怎么点也点不着。你的眼睛让我终于知道，你的怀抱让我在劫难逃。那些日子早已经无处寻找，可那些回忆跟着我奔跑。 这是来自老狼的一首情人节啊，感觉 每一首歌里面都是包裹着故事的，只不过刚才啊穆老师说的这个是一个故事的集散地，希望呢明年啊不是今年，怎么回事，今年我们的音乐加块糖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地方哈、啊嗯、谢谢刚才谁小闪，小闪 Barry 帮我圆了个场，他说说明年没毛病，咱们过的是阴历年今年还是牛年是吧谢谢大家嗯、啊，那其实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快结束了，一个小时也太快了、嗯、每个人的故事呢都是蜻蜓点水讲了一点点，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哦、我们这是相当于是音乐观察团的代表之一啊，代表之四、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之后呢可能我们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音乐的话题啊，或者一些热点事件啊等等，我们都是会有不同的嘉宾来和我们做客，来聊一聊他们当中对这个音乐的理解，对音乐的态度，对音乐的这种事件的诠释、嗯、而且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原创歌曲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陆续为大家奉献送上，那快结束了，大家有什么就一句话那种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吗？我们最后要播首穆老师给大家选的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你们可以把这个当作命题作文，一人说一句谁先来、嗯，那还是从杜阳来吧。 行，我抛砖引玉是吧，我只记得杰克堂跟我说过一句话，说有音乐的人都有家，所以就是因为音乐我们都不应该孤单，然后就是那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可能就是这种校园的音乐观察者，我们这个学校有小学有初中然后还有大学的辅导员，我觉得我还挺有一定的观察资格的，以后我也会多收集生活中的故事然后再讲给大家听。 好呀，那穆老师 这个 我把您的歌先推下来、嗯、您可以垫着他说、嗯、 对对对，就是这个新冠疫情来了以后大家都不能出行，也不能太热情的聚在一块玩耍，所以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吧，我希望新的一年大家都别孤单了，嗯，赶快好起来。 嗯，用音乐就不孤单。请客。 我简单点吧，我就说，希望我们节目能够越做越好，然后心在树上，你摘就是。 心在树上，你摘就是。子墨有没有要跟大家说的？ 最初我们害怕，我希望如果还有一些节目的话。我希望如果我还能找到一些曲子，我还会再来， 好， 再次来这个，在这个广播电台里面做节目，然后呢，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嗯，今天有点遗憾，我们的那首《天鹅》没拉完，我对，主要赖我，我一伸手，特别认真的就把那个琴就给收了。谢谢子墨，也谢谢秦科，谢谢杜阳，谢谢穆老师的做客，也 谢 谢所有在收音机前的你。或者在听听 FM 收听的你，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是复刻唱片行，我是杰克堂，让我们明天见。 我们相见那天，不再怀疑拥抱，用每一秒召唤彼此孤单。我们都不应该孤单。不需要再孤单，偶尔我们也会落单，就从这里开始，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喜欢吗？ 最初我们害怕孤单，只为了要见面，拼命寻找对方。后来我们变得孤单，只因为太害怕，有天会更孤单。我们每个人走着不同的路，每段故事有不同的辛苦，能否从那天我们相见那天不再 怀疑。015151关注北广生活时间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再说一声大家2022一切顺利，新年好。